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咱们的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相信呢很多朋友呢现在应该都在假期出去玩了吧，所以说呢祝大家月亮节快乐。另外呢也是叮嘱大家一句哈，这个文明游玩啊，一定要爱护我们的环境。那么在歌坛呢，有这么一路有这么一路人哈，他们呢既能写歌又能唱歌，而且呢弹琴还弹得特棒。他们的作品呢往往被称为这个经典，而且呢还被很多歌手传唱致敬。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大部分这样的人呢哈，就是看起来憨憨的，还有一些微胖，在业内呢还拥有特别好的口碑和人气啊。我们说到这儿呢，相信各位可能在猜哈，谁呀？李宗盛、小柯，还是这个常石磊呢？确实这些人可能都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这一类人的状态。但是呢，如果说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特点当中呢加一个木吉的这样的标签，那答案可能就被很多人称作小胖的袁惟仁拿走了。在之前的几期原声大碟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跟各位提到过他，但其实呢袁惟仁很多优秀的作品并没有收录在那两张原音合集当中。那么今天呢，咱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小胖袁惟仁啊。这会儿呢在家听节目或者说是在车上坐车的朋友啊，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歌坛的民谣发展的已经慢慢成熟了。当时呢，这个袁惟仁呢找到了在餐厅里驻唱的莫凡，这俩人呢就组成了凡人二重唱，不是凡人讨厌人那个意思哈，普通人的那个意思，凡人。不过呢，当时他们并没有这个能在歌坛成功闯荡出去，哎，两个人呢都在一家餐厅唱歌，所以说呢就做了这么一个组合吧，算是这个有点任性的一个选择。后来呢两个人又都去当兵了，那回来之后再度重聚，发现呢哎还不错，彼此都对音乐仍然充满热爱，于是呢这才开始这个把重心放在了自己的这个事业之上，开始呢出去打拼，然后呢就和唱片公司签约，算是正式踏入歌坛。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分享的就是凡人二重唱和刘若英共同演唱的《北京爱情故事》。 下白色的眼泪，突然间想起过去的画面，如今谁也不在谁的身边，锁着身却挡不住陌生的寒冷，风陪我站在被四环的路边，刹那间 爱与恨冻结了周围，街上的好吃的， 街上的好吃的， 凉了又眠。是我离不开你，是我不能没有你，爱在这时候结成了冰，淹没在喧闹人群， 淹没在喧闹人群。 没什么勇气， 没什么勇气， 是我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逃避， 是你穿着我送的新衣，牵着别人的手离去。 12月3号凌晨的第一场雪，突然想起过去的画面， 错之深，却挡不住陌生的寒冷，风陪我站在被四环的路边， 刹那间，爱与恨冻结了周围，街上的好吃的， 街上的 凉了又眠。是我离不开你，是我不能没有你。淹没在喧闹人群， 淹没在喧闹人群。 北京爱情故事来自凡人二重唱和刘若英共同演绎，袁惟仁和莫凡呢都有很强的这样的创作能力，而且他们的音乐里呢总是带着一种生活当中很难见的平常心和单纯，所以说出道之后呢非常受歌迷的喜爱，而且呢还在1993和1994连续两年获得金曲奖的最佳重唱组合。当然了，因为最初的定位和宣传计划等等原因，他们呢只能在台湾地区比较火，内地的知名度呢不太高。后来到了1995年的时候推出了他们的第六张专辑《难兄难弟》之后，开始慢慢的淡出舞台，转向幕后。袁惟仁和莫凡各自担任起了制作人，开始了全新的音乐道路。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依然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组合带来的《难兄难弟》。 我最亲爱的你，为我照顾你自己，别用泪水安慰自己，做我坚强的兄弟。每当我走上回家的路，我总有许多心情和感触，这些年来努力的付出，却很少在家里陪伴着父母，理想和现实不停的追逐，但我不知是责还是报复，给我一杯咖啡，一些音乐，你会陪我度过漫长的黑夜。每当我想起过去的事，在那些你我最骄傲的日子，我们下着雨骑着机车，骑着橱窗内将来要买的车子，或许你我都曾经迷失，却没有忘记最后的坚持，给我一杯热水，一些音乐，我要唱出我内心的感觉。 我最亲爱的你，为我保重你自己。时间会证明那些过去，我们要为未来努力。我最亲爱的你，为我照顾你自己，别用泪水安慰自己，做我坚强的兄弟。我希望你也能陪我喝这些年来的酸甜苦辣，也让你我白了自己的头发，矛盾和纠结，内心的忐忑，也还有彼此鼓励无时无刻。给我一把吉他，一些音乐，你会听到我歌声里的感谢。 难兄难弟来自凡人二重唱组合的演绎。其实呢，他们俩从一开始就计划要退到幕后，当时呢他们是一边做歌手一边呢做唱片的制作助理。在做助理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在台前的艺术生命啊太短暂了，他们呢又希望把自己的这个才华都尽可能的展现出来，同时呢又能让自己不同风格的作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做幕后。但是呢你想也是做了歌手嘛，对不对，一下子把那个都放掉的话，还是需要做一番这样的挣扎和纠结的，所以说最后呢还是想了又想，做出了退居幕后的选择。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凡人心事。 夏日午后，手上的啤酒快熄灭的烟头，看不到的以后，不轻易的走，不轻易的停留。 凡人心事来自凡人二重唱，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小胖袁惟仁。虽然这个说法呢很搞笑很可爱，但是呢真的袁惟仁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制作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虽然说凡人二重唱最后呢还是解散了没了，但是呢袁惟仁和莫凡俩人呢并没有像其他组合那样解散之后各奔东西，他俩后来呢又一起搞过公司办过演出，也一起为别人做过这样的专辑唱片。 其实呢，在袁惟仁的眼中，莫凡呢并不仅仅是自己的伙伴，更是自己人生路上的贵人。他呢就曾经说过，莫凡唱歌比我好，写歌也比我好，各方面条件都比我好。我当时呢很甘愿当他的和声，那么也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打歌呢几乎都是莫凡写的，这就造成了一个良性的竞争，让我知道怎么样写歌可以更靠近主打歌的位置。这都是我在莫凡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接下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凡人二重唱，名字叫做杜鹃鸟的黄昏。 你说秋天走了，你也要走，悄悄飞向天的尽头。你已习惯自由的生活和辽阔的天空。你说宿命总是要你远走，注定一生堕落的寂寞，让我今生为你守候，做你最温柔的风。谁知闯入红尘，一旦心然如梦，无声背弃爱你，任凭风吹雨落。但愿重伤之后，你做花间粉，好梦一场总成空，化作缕缕相思忧。诉说，终于知道你是那个容不过夜的寒冬。谁知闯入红尘，一旦心然如梦，无声背弃爱你，任凭风吹雨落。但愿重伤之后，宁做花间粉红，梦一场总成空，化作缕缕相思忧。 这是来自凡人二重唱带来的歌曲，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其实呢，除了莫凡之外呢，袁惟仁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还有一位贵人，谁呢？齐秦。在他们这个组合解散之后，他们就开始袁惟仁就开始担任齐秦的制作人。当时呢，齐秦已经非常火了，而袁惟仁呢作为制作人还不是非常的成熟。齐秦呢就经常拉着他啊聊一晚上的音乐，有的时候呢跟他聊音乐的理念，有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一起弹弹吉他，所以说两个人呢也是亦师亦友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在后来这个袁惟仁老说齐秦是他的半个师傅。好吧，上半段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凡人二重唱组合，因为这个时候还有莫凡加上齐秦共同演绎的上海爱情故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了。 的时候，天空微微飘着细雨，车轮驶过的痕迹，像是一道

更醒了，来自那英。 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 没写出成熟的作品来，因为在这个行业里的时间非常长了，自己做歌手的同时也做制作人，所以说呢，他从来不要求自己哪一年。演奏那英演唱的很经典的歌《梦一场》。 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让你去疯，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那么写的少一些，相对于来说自己的作品旋律呢，可能再重新看的时候还会觉得好像还珍贵一些。自己演唱的歌，坦白。 我的身上都是你的香，你变得不能再对我坦白。只是我没有爱，我什么都不爱，我怎么看不见我的。 这是来自袁惟仁演唱的坦白。相信呢，很多年轻人知道袁惟仁可能还是因为 SHE 组合在2007年推出的一首歌。他家里传来的吉他声，而且呢，他也亲自见证了袁惟仁的歌一首一首的变成主打歌，所以说呢，他才有感而发。谢谢。 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慌张，每个朋友都嫌大家太偏僻，一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哦拜托别闹了，靠运气靠关系难得最好哥，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拥有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做，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 购物套现，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比如说随便一个波尔多的啊，随便一个比如说带点名装的啊，一级装的，你随便你去选一个，四五百跑不掉。而今天这款酒水，如果你去超 广告推广的这样的性质在里边，因此大的这种优惠哈和这种利益呢，实际上是给了我们的这个 消费者 跟我们的消费者啊。所以呢，今天它酒香非常的浓郁，酒体十分的浑厚哈，而且它颜色呢，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宝石红色，特别璀璨，口感真的是很纯。198，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下来这个组合才399元啊，那么一瓶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是14瓶。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玩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